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81集。一念至此，程子心中镇定下来，却见那些黑影又在蠢蠢欲动，这次他们冲着逆伸爪子，看橙子不好惹，就转移了目标。橙子暗叫不好，无奈自己个子实在太矮，护得了头护不了脚，急得他冲黑影们大声嚷嚷： 你们不准碰他，我会魔法的呀，谁碰他我就见死谁。 黑影们终于胆怯了，慢慢地退回到石栅里面，呜咽声还在，只是压抑了许多。橙子松了口气，由于极度紧张紧绷的身体一放松，瘫软在逆的身上。他感觉到逆的身体硬了一下，暗叫不好，刚才摸一下他头发，他反应就那么强烈，现在自己以如此沦丧的姿势趴在他身上，他还不撕了自己啊。赶紧手忙脚乱的从逆的身上滚了下去，嘴里乱七八糟的道歉： 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不要打我呀。 没关系。 哎，没关系。 橙子觉得不对头了，他怎么就对不住他了？自己趴在美男身上，又不是为了吃美男豆腐，是为了保护美男啊，自己凭什么说对不起？这个家伙又凭什么说没关系？郁闷的看向逆的脸，他正静静地躺在地上，黑发柔顺地散着，低垂着睫毛，不知道在看向什么地方，一副乖宝宝的模样。橙子一肚子的恼火就发不出来了。 走了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 橙子再次将他扶了起来，要背着他，尽管他现在是又累又饿的，两条腿都在哆嗦了，但是他不能歇息。龙二王子却没有再扶到他背上的意思。 我自己走。 你能行吗？ 我觉得好多了。 橙子扶着他小心地站了起来，将他的一条胳膊搭在自己脖子上，慢慢向前走去。苍白的灵体们还在飘荡，发着淡淡的光。一边走，橙子一边说： 那些黑色的是什么？ 怨灵。 不出所料。 啊，也是一种鬼咯。那为什么他们是丑陋的黑色，还有攻击性？为什么有的灵体是这种白白的无害的光球呢？ 他抬手指了一下充当光源的灵体们。 带着强烈的怨恨死去又不能进入轮回的人，就会变成这种怨灵。 不能进入轮回，那又是为什么？ 大概是某种力量将他们禁锢在了这里。 哦，那很惨的，怪不得他们的表情那么可怖，有多痛苦就有多可怕吧。 你突然停滞了脚步，橙子赶紧扶住他。 怎么了？累了吧？那来，坐下来歇歇。 你却没有回答，也没有动，低着眼帘，目光散散地看着地下，半晌忽然轻声道： 如果我们出不去，也会变成那种东西。你。 橙子听了一阵恶寒，赶紧打断他： 我才不要变成那种东西呢。 他嘴角扯出有些悲凉的弧度： 我是不会变怨灵的，我的怨恨会在死去的一刻烟消云散，你却怎么可能不恨？ 啊，你干嘛咒我？我可不想死在这里。哎，你干嘛那么悲观呀？我们一定能出去的。 如果出不去。 好了，不要说了。 橙子受够了这个晦气的话题，一想到自己可能会变成那黑漆漆的恶心东西，就无法接受。他急急问道： 我就是死啊，也要变成那种白莹莹的光团，才不要变成黑鬼呢。再说有你这个美男陪着我死，我恨什么恨呀？我开心得很呢。呸呸呸，哎呀，都是你惹我说这么晦气的话，不要再说了。 你终于闭上了他的乌鸦嘴，抬脚继续前行。他们终于走过了那一段监狱的范围，两边又是石墙，眼前突然一空，橙子呆住了。他们到达一个宽大的空间里，似乎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厅，四根巨大的石柱支撑着顶部，无数白莹莹的灵体在空间里随意荡漾，有几分凄美的意味。在这大厅正中，有一块长方形巨石样的东西，除了那块巨石，大厅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摆放，但是四壁和石柱上雕刻着古老的纹饰和图案，透着神秘的威慑力，让他莫名其妙心生畏惧。橙子突然看到巨石后面的石墙上，正对着他们走过来的隧道口有一个洞口。 哎，出口！ 他惊喜地叫了一声，扶着逆就往前走。逆却停住了脚步。 走啊，那一定是出口。 未必。 嗯，不过去看看怎么知道？ 你过去看吧，我坐下歇会儿。 不行，这个地方诡异得很，我们不要分开，分开说不定会有危险。 没事，尽管去看，一会儿你就会回来的。 你慢慢的原地坐下了。橙子迷惑的看他一眼，叮嘱。 那我看一眼就回来，你不要乱跑啊。 说着自己抬腿快步跑过去查看。他将脑袋伸到洞口里面张望了一下。石壁，一样的石壁，深不见底的隧道。看了一会儿，满头雾水的走了回来，对仍坐在地上的逆说， 又是隧道，不知道通向哪里，可能还有好远的路要走呢。 也不知道逆的身体状况能够撑多久，心情沉重了起来。 通向这里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 你还没想通吗？这是一个圈啊。 什么？ 我们最初的位置应该是离那个门口不远，当时如果你选择另一个方向，应该几步路就到这个大厅了。 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不走走看怎么知道啊？ 我的方位判断能力很敏感，刚才我们是走了一个圈。 橙子这才意识到，刚才一路走来隧道都是向左边微弯曲的，感情他们辛苦地爬行了那么久，都是在做无谓的努力啊。橙子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欲哭无泪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